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8集。真假。风袭夏暑夜，月挂地树梢，萧赤也一个人立灯笼底下，过了片刻，一脚踹翻了人家的盆栽，那只好些银子的盆栽滚地上，磕在楼梯下边，被只手轻轻扶了起来。沈泽川站楼梯上， 有钱吗？这得赔的。 爷多的是钱。 说罢摸向腰间，却空荡荡的。沈泽川等了少顷，回头对掌柜说， 记这位爷账上，他多的是钱。 萧迟也身强力壮，酒一催就热，他这会儿燥得很，盯着沈泽川下来了。 招罪似还能教人清心寡欲，改了性子。 我这人最擅长逆来顺受， 编也像样点，这四个字你怕是还不会写。 都是逢场作戏，还较真了。 戏过了谁信呢？不就得有个人唱这么个角儿，我萧策安正合适，你不也看得挺舒服？ 这刀是个宝贝。 沈泽川目光下移，萧迟也抬手挡了他。 人就不是了吗？ 楼上的灯笼熄了一只。沈泽川叹道， 这话叫我怎么接呢？怪不合适的。 你眼光高，认得好刀的人不多。 萧迟也移开手，一双眼又狠又凶地盯着他。 人是个宝贝啊，自然带的都是好东西，瞎猫也能碰上死耗子，我就随口这么一猜。 怎么你一夸我，我就觉得见了鬼？ 听少了吧，我的赤诚之心还没说呢。 边上的人都散了，萧迟也不冷不热地说， 你够能忍。 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的能耐还在后边呢。别急啊。 大谋，这屁大点的去都还有什么能让你这般谋求？ 哎，我说给你听。 沈泽川顿了顿，颇为爱怜的看着萧迟 你还真信二公子啊？瞧不出来你还是天真无邪的那一类的。 我一个酒肉纨绔混吃等死，哪知道人间这么险恶，还有你这样的人哄我。 哎呀，罪过。我看你爪牙都封了条，挺可怜的，今夜拔刀一斩，自个儿也痛快了吧？ 一点点。哪儿去？咱们话还没说完。 送你回府，今夜得了你解围，我感激涕零，简直无以为报。 满嘴谎话，诓了不少人吧？ 上当的没几个，人总是要讲几句谎，好比爷多的是钱这种。 我跟你比起来，小巫见大巫。 你看又客气上了。 跟这人简直没得了，因为分不清他哪句真哪句假，句句都像是敷衍浑水，绕上一圈也套不出东西。萧迟也转身打哨换过来自己的马。 因为今夜这事儿，所以对我言语亲近，这会儿人都散了，再装下去可就没意思了。 那怎么着，再把你咬一口不成？ 沈泽川挑着灯笼，拿眼睛又柔又乖的瞧着他。萧迟也倏地逼近一步， 你得了这么一副皮囊，全用来蛊惑人心了，这么瞧着我，是要我以为什么意思呢？ 沈泽川无动于衷，反而对他轻声说， 我就生了这么一双含情眼呢。 萧迟也用马鞭嘘嘘地点在沈泽川眉心，揶揄地说， 白瞎了这双眼，里面全是算计。 我生了条贱命。 沈泽川抬指缓缓拨开马鞭， 不算计怎么玩呢？ 二公子今夜冲的是自个儿， 你可千万不要自作多情。 唉，得亏今夜月色这么好，干什么要坏我自作多情的气氛。 萧迟也翻身上马，持着缰绳看他片刻， 怕你为着这点恩惠赖上我，哭哭啼啼的闹人烦。 你不是酒喝多了，你是病入膏肓了。 这事谁知道呢，毕竟撒泼打滚的事儿，你不是没干过。 这夜里跟着安静下去，萧迟也收了目光，算是小胜一场。他策马跑了几步，忽听后边人含笑着说， 五年前你丢的东西找着了吗？ 萧迟也骤然回首，勒马定了须臾，寒声说， 把扳指还给我。 沈泽川看着他，那眼神却让萧迟也觉得坏得很。 想要扳指好说，学两声狗叫我就给你。 海东青扑落在萧迟也肩头，和主人一起冷若冰霜地盯着沈泽川。夜已深，不知名的更夫敲了梆子，惊灭了沈泽川手里的灯笼，道上也一片昏暗。几日后，李建恒才敢在萧迟也跟前露面。他意外地发现萧迟也似是火气还没消，一起听曲儿的时候，冰碴子直往周遭掉，吓得那些细皮嫩肉的姑娘一个都不敢过来伺候。李建恒端着茶盏遮挡，悄声说， 还气呢。 萧迟也嚼碎了冰， 消了。 李建恒听着那嘎嘣声，寒毛直竖， 这马上入秋了，冰就甭这么吃了，怪瘆人的。 年年被那么一大叫，搁着也是浪费。 萧迟也架高了双脚，仰身压后， 那我跟你说点高兴事儿。那风泉你知道他谁吗？ 谁？ 我给你提过的那个小娘子。哎，风泉是他弟弟，他如今啊可是得了潘如贵的宠，那潘如贵能不好好提拔风泉吗？这风泉啊能说会道，哄得几雷也心花怒放，要把他当儿子养呢。 萧迟也单臂撑手，瞟李建恒一眼， 看样子你还真对那小娘子上心了。 可不是，所以啊那天那事儿都是几雷这王八蛋弄出来的，风泉一个当儿子的哪敢违背父命。 听意思是要我放过他？ 李建恒能屈能伸，丝毫没有皇家贵胄的心气儿。他连忙滑下椅子，蹲萧迟也跟前求道， 兄弟，你就为了我这姻缘放他一马？再说了，咱们不也让他吃到吐了吗？到底是潘如贵的人，不好太不给脸。小福子那事儿才过去几天，皇上也还看着呢。 你是不是碰了他？ 萧迟也突然盯着他坐起来说。李建恒哼哼唧唧， 你在潘如贵眼皮子底下碰他的女人？ 李建恒一下子不情愿了，站起身说， 他要是个真爷们儿，我还不干。他一个老太监，就那点助兴的花样，整天把一个千娇百媚的大美人打得梨花带雨，这美人本就是我的，换作是你，你干不干？ 不干。 策安，咱们是兄弟，多大点事儿啊，睁只眼闭只眼。哎，算了，你放过风泉，我给你别的玩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